攻读德训篇第五章。不要一事不义的财物，也不要说为我的生活已经够了，因为在报复和灾难时，这些都无用处。不要顺从你的偏情和你的能力去满足你心中的欲望。不要说谁能宰制我，谁能因我的行为屈服我，因为上主必要报复。不要说我犯了罪，遭受了什么灾呀，因为上主是负于寒忍的报复者。关于罪的赦免，你应心怀恐惧之情，免得罪煞加罪。不要说他的仁慈宽大，我纵有许多罪过必蒙赦免，因为怜悯和义怒结系于他，他的愤怒将在罪人身上得以平息。归向上主，不要迟缓，不要一天一天的拖延，因为上主的义怒忽然降来，在报复的日期将你消灭。不要依靠不义之财，因为在义怒的日子，他们与你毫无用处。不可任意随风博雅，不可见路就走，有如一口两舌的罪人。你当坚持你的主意，你的言语应当前后一致，又当坚持你良心的真理和明智。如此，和平你正义的言语并常与你相随。听话要快，答复要慢。你若有所知，就可答复别人，否则就应把手按在口上，这样你就不至说出冒失的话来而自招羞辱。光荣与羞辱全在乎言语，人的唇舌能使人招致丧吗？不要让人说你是诽谤者，也不要用你的唇舌陷害人，因为做盗贼的必受羞辱，一口两舌的人也必受极严厉的责斥。谗言者所得的是憎嫌、仇视和耻辱。大小事都不要疏忽，事无论大小都要一律做得适当。